好，欢迎到我 Talk Time Daily。今个礼拜最唔使阿志刚讲嘅，大佬上个礼拜一个人录咗三十分钟，超人哋蝙蝠好咗好多嘢。 冇人叫你一个人录噶，你唔揾人帮手录你嘅问题嚟。 唉，赶唔切啊嘛，当我醒起嗰时，发现咗原来点，第二日就要出街啦。唉，再今个礼拜啱好录其他嘢，咁凑够脚即即平平录。本谂住录啲时事嘢，但系有人又推咗话冇嘢讲，唉，算继续啲，大家都有嘢讲嘅就。 有咩时事嘢有人讲到，我真系搵唔到 啊！啲嘢就好啦，今个礼拜讲下啲宇宙船回忆录。 唔系你讲佢接呢档嘢，呢单嘢本身其实都算系一件 事嚟嘅。 虽然佢都接咗 几耐啦， 呢个接 嘅动 作 嗰 啲都 成个 月 噶 啦。 因为佢而家系几时 全 部？而家 系接晒定系？冇公布过，未接晒。佢湾仔啊， 湾仔铺。 湾仔入边嗰班铺系 动漫基地啊， 动漫基地嗰个跟住 上在人间嘅。 其实我想问下，就其实香港宇宙船同日本系已经冇关系噶啦， 从来都冇关系。有关 有，从来都没有。 唔系有关系系呢两年先喺即系嚟到开嗰间。 嗰间叫咩名字啊？ 嗰间中华书 嗰间。改咗名噶啦嘛，而家。 哦，嗰间先至系有关系。 即系而家旺角间。 动漫世界好似。 嗰间先至有关系。 旺角即系旺角以前 近太子阁。 中华书，中华书嗰 间。 嗰间 先至有关系。 嗰间先系真真正正 有关系。 真系日本宇船香港 有关系嘅。 有啦， 佢有几多关系真系唔错。 记住系有关系啫。 授权，授权。 授權啫，但係即係始終唔係直營店啦嚇。 即係 我印象台灣嗰間真係直營店嚟噶嘛。 哦，呢個呢次係授權嚟㗎，授係係中華書局嘅唔知咩部門 合作，即係當合作啫嘛。其實 真係唔識搞咯。 即係嗰間原來一直都係叫做 唔係識搞就算係咁啦，老老實實。 你想點啊？ 即係而家香港幾間分店啦，你冇咁啦。 我覺得真係算係， 好似話最大嗰間係元朗， 你真係冇可能諗到好似直營店咁噶啦。 咪係咯， 以授權店嚟講，算得做得唔錯。係 啊， 但 OK， 我哋唔講嗰度，我哋翻嚟呢個。 啊，唔係講宇宙船咩？ 係， 咁我講宇宙船咯。 嗰間宇宙船嚟㗎，嗰間先係宇宙船啊！ 真係宇宙船。 依間俗稱拆船嘅。 啱啱佢開倉，上咗去即係望下。 啊！你上咗去啊？ 冇，佢喺我倉隔離。 哦。 佢個倉喺我個倉隔離。 O K。 咁我上完我個倉，咪行向我個倉。爭啲就要將佢嘅倉啲嘢搬落我嘅倉度。 有咁多好嘢搬咩？ 唔 係，乜咪俾人搬曬咩？ 唔係。 喂，唔係喎，佢好似講到明行家，唔歡迎喎。 我又唔係攞嚟賣。 喂，咁你行家啊嘛？ 行你先頭。 喂， 即係 行家咪講環同嗰幾間。 唔係，總之佢而家開倉，佢直頭有個 有張紙， 有個 post， 有張紙寫到明。行家免問， 咩呢個 即係等於佢揼骨嗰啲咁咧，即係傳統免問嗰啲咧，明唔明啊？ 佢因為佢話你話佢入面冇嘢咧，又唔係，有啲嘢我係想搬翻去嘅。不過問題咧，第一佢個價就 唔 係 先， 你有啲嘢冇， 我講緊 有啲嘢冇，所以搬唔過去咯。 我講緊嘅唔係話佢真係冇嘢，而係話開倉靚架有啲咁嘅咩？ 價就一啲都唔靚咯， 我就係咯。 目前呢一刻啦，因為佢啱啱先開，佢話開到月底，唔敢再幫佢宣傳，人之將死啊！即係，我哋其實一路有啲明文，都唔係好明文啊，都有啲嘢啲不成文規定，就係原來唔幫某一間指定香港嘅鋪頭做宣傳啊嘛。不過佢都刪埋啦啊咁啊。 都係嗰句傳啫 ，OK。 唔係真係傳， 唔係 傳啫。 非常可靠消息， 唔係 可靠。 非常可靠都仲係消息。 OK。 你明唔明先？都仲系傳緊嘅啫，幾可靠仲係消息。佢一 日 未公布都仲未可以落 實呢樣嘢。一日佢間灣唔係佢講話 灣仔鋪一路都冇講過換接啊。 灣仔全部搬曬灣仔，有咩？ 佢淨係話信和，佢淨係話退九龍鋪啫嘛。記住唔知信和。 唔係佢個理由係話日本嗰代理書貼咗，所以賣入唔到書。 冇講理， 有 講過 有貼咗出嚟，喺信和店貼咗呢樣嘢出嚟，所以佢揾緊書。跟住 佢揾緊書還揾緊書， 之後 直接關係兩件事， 佢 冇承認過有直接關係。 兩者皆是，但係冇講到呢樣嘢。係 啦，你唔好亂嚟，你唔好 覺得 係 官方冇講過，但係大家都相信係嘅。不過嗱，我可以肯定地 你明唔明先？大家都屌柒佢叫拆船，佢有個官方承認佢拆船咯，一樣道理啫嘛。 好似有其實， 佢哋內部自己承認嘅， 唔係要公開承認㗎，內部還內部都係公開承認，有冇做過先？所以呢啲嘢揣測嚟㗎 ，OK？ 唔緊要，而家係一個海賊海賊王嘅年代。 其實佢係前後腳咯，因為見到嗰啲冇曬雜誌，佢出嚟話嗰邊就揾緊路，咁揾唔到係。 唔係咁真嘅，第一真嘅嗰間日本嗰間代理商接係真係導致香港好多做日文書嘅真係瀨曬嘢投到行，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我就係覺得拆船要執 冰封三尺咯。 其实咧就唔系好耐嘅事。嗱、啊，呢、這个系我所知嘅事实，但系唔一定呢、這个真系呢、這个呢、這个头盔就要戴啦。呢次就唔一定系事，唔一定系绝对肯定嘅。 一定系事实啊，全部啊。 其实系真系近呢一年，一年甚至其实系讲紧半年嘅啫。个生意额急跌， 又系占中嘅错。 系啊， 其实都系占中， 真嘅嘥狗气啦。拆船，我一路以来第一，我极少帮衬佢。我印象中只系帮衬佢一次买过一本书咁大话。咁但系个问题系，一路知呢间嘢就系讲紧，我恃住自己老行专，甚至乎当年读史串过码头故里，而系 keep 住到今时今日都系呢种态度。个问题，喂，你以前读史，以前真系老行专嘅啫，读史你玩晒，你真系唔休做，你串得起。今时今日你要买到拆船买嘅嘢，途径多的是，我去揾代购，我去揾拆船类近的精品店或者书店，甚至乎我自己个日本买，我自己个阿妈心买， 自己上网签最平啦。 所以呢类即佢咁样样做生意嘅手法，就真系嘥鸠。 嗱，以前咧，香港想订书订日本书嘅话咧，即系所以以前即八十年代啦， 系咯， 嗱，三几间日本百货公司嘅， 你系喐屋同埋佢咯。 跟住好似 即當然有間有個人同你講自願，講真的，有幾多人識得自願？ 我有自願訂嘅。 其實真係嘅，有一樣嘢，我唔好計炒呢樣，炒呢樣其實全世界香港全世界都會做。 香港嘅，跟住香港嘅核心價值就係 炒。喐屋真係冇炒。 喐屋價本來就係炒價嘛。 Sorry， 喐屋 唔 係炒價。 炒價。 喐屋唔係炒價，佢明碼實價寫明幾多 yen 嘅對價。 你唔可以叫炒價。 唔可以炒價。 但係個問題，當嗰件嘢有炒價嘅時間，你喐屋佢唔會見到佢仲有貨㗎 ，OK？ 俾人 買曬嚟炒啦，冇限啦。你夠嗰班專業炒家搶貨？ 而家一樣嘢真係嘅，我真係要講俾翻個 credit 佢。雜誌佢的確係全香港真係可以話係最平穩地平。佢唔係本本都一定係最平嘅喎，但係你拉勻所有嚟講，佢肯定係最平。我肯定咁講。你可能呢有一兩期呢間會平佢，但係同嗰個月十本價 就呢個方法打殘咗好多 全部佢基本上拉翻嚟咪全部，因為佢個 料梯，你有冇見到其他鋪頭入料梯？而家可能會有嘅，因為佢一個接咗啦嘛。係講呢十年嚟係冇其他鋪頭咁 high 料梯。 唔係，其他嗰幾間都有買入。但是就是入他賣曬，跟住逼住啲人要去佢買啦，或者嗰啲，或者就係等就係有啲等唔切嘅 air 貨，因為調翻轉 air 貨人啊拆即係拆船做十三， 慢少少，同埋貴少少， 佢做十三，人哋做12.5，真係淨係 咁係人，唔係真嘅，咁呢個係咁係人哋打對住佢個價嚟打，唔代表佢個價貴啊嘛。 因為佢大，因為佢大啊嘛，大家都睇住佢啊嘛。啊，同埋咧嗱，佢有啲書係慢，但係咧。有啲書嘅可以快到係快過日本，你有能本事你可以喺拆船買完飛過日本，快過全日本。 有一樣嘢真係嘅，全部都香港一定早過日本見街，因為日本未到80日，即使收咗貨都唔會拎出街。呢個全部都係嘅，一定嘅呢個周刊。 佢係照攞， 包括玉屋 都係都係嗰句，你包括書又好 ，game 又好。咁你香港買同即係日本同香港就係爭呢樣嘢，山高皇帝遠，香港唔 即係好簡單，就係當年我買買三本周刊之年代，我係喺香港買完之後，嗰個第二日搭飛機去日本仲未賣㗎，本嘢。 我咪係咯，喺香港睇完啱日嗰次第一次去日本，香港睇完本 magazine 去到日本先啱嗰期見街。 對咯，又算擺喺度，成日都唔俾賣， 因為星期一出啊嘛，我星期六喺香港攞咗啊嘛， 真係好嚴㗎。 佢做咗香港島啊嘛， 雖然啦，佢啲飛機貨我就好少買，通常買船。 但周刊一直賣飛機貨， 都係嗰個有幾多書真係要買飛機貨？ 除咗周刊字之外，真係冇需要買飛機貨。 你係急要買飛機嘅，你會去拆船，因為佢夠快。係。你係唔急要買平貨嘅，你都係去咗拆船，因為通常佢都係最平嗰個。 因為大批嗰個 船舶佢真係最平。 同埋一來唔好話平唔平先， 穩定。 佢拆船就同你講，通常除非啲炒得好行嗰啲，唔係佢實有貨。佢實有，因為佢真係肯擺貨， 定期 咁咪冇咯。 佢真係唔知定期，代佢佢串佢又係即以前啦，即近年就難咗啦。佢以前真係串得起，佢讀史之餘仲要佢肯買貨，佢肯入貨，肯擺貨。 量大，量大佢量一大就可以嗌佢，而家佢係用批發商嘅身份攞 啊。係啊， 有所以有好多好多啲普通嘅書仔，你一定唔可能有到佢冚嘅。你由零售層面攞，你就算係用零售嘅企業法人啊去攞， 嘥氣啦， 都 仲係都仲係咩嘅，都仲係過一橛嘅其實。 啊，所以佢係可以 keep 到個好 Q 低嘅價啦。咁、 我都係講一句，佢曾幾何時老行專讀史串得起完全。 因為有一樣嘢， 即係而家個競爭咁樣樣咧，就算佢唔係咁串都好，都有得定跌。 佢都唔係一年半，突然間依一年。 不過咧，係呢個係我聽翻嚟消息。佢其實就算係上一年個生意額都一樣唔難睇，因為始終都係嗰句，你就算你嗰啲咩網購啊、Kick啊，你平唔得嘅人快唔得嘅，即係佢個傳統大量嗰、那個、那個優勢依然存在。 大 其實真係有一樣嘢嘅， 真係佢冇咗個市場咧。 等先，有一樣嘢，呢個真係有一樣嘢嘅。話就話而家嗰啲好多好多其他渠道，但係方便一樣嘢。我落街去定時定候，每個月到15號就落去攞，就落去睇存貨。而家15至18號就落去睇存貨。 我都係嗰句， 每個月頭就睇空貨，咁好明顯，好正常。即係變咗一個。 你記住一樣嘢，大家個消費個習慣係開始變緊，呢個係無可逆轉嘅一個改變嚟。 我會覺得另一樣就是其實雜誌呢樣嘢某程度都係有好多其實唔係睇雜誌， 即係呢樣嘢好簡單，我可以喺度講咯。你如果你有相熟嘅呢類鋪頭，如果係即係要熟得好緊要啊，因為你要問佢嘅盤數，你問佢呢半年呢一年，尤其是呢半年個銷量個生意額如何？如果係拆船鋪頭俾其他鋪頭搶嘅話，咁其實理論上其實應該好賺咗噶啦。但是不是是整个市道都跌。 不是你都是那句第一即几样东西加埋。但记住不是纯粹比其他部分好像是分薄了是摊分了个市场。OK? 即严格来说是它饱和了的。 我你 其实不是饱和是整个市场衰退。 不是市场衰退一来几样就是那句几样东西加埋。你多了竞争对手这个是市场。 不是整个海势整个海的形势。 即係同埋咧，以我所知，拆船到現在，到佢決定執嗰陣時，都仲係賺緊錢嘅。不過係個勢係咁跌， 唔係睇住個勢跌啫嘛。 賺啦， 因為好簡單就係 抽身啦， 係 佢身去蝕。 你成個市場一定係走緊下坡，唔係淨係輸。其實我諗最影響嚴重反而唔係輸係精品。你淨係睇下今年信和執咗幾多間，你咪知咯。 我其實真係呢樣 聽講話就唔係淨係咁解嘅，係。因為個市場，即係嗰個商場嗰個打色嗰個逼酒吧轉型啊，想 佢係最總之拆船喺呢各方面，佢都係最市場嗰一間。 再傾啦，轉唔轉型啲嘢。 佢 都係 跌得最快嗰一間，咁佢 即係始終佢係 龍 頭級啊嘛，咁一定係即係個 最大空間啦，最大空間。 一來空間，最明顯啦。二來係始終佢真係。你記住一樣嘢，即係而家好多新嘅競爭者或者即係新嘅入場者，佢未必真係識做生意。有好多其實真係可能自己做死自己之類似，但係拆船做咗咁多年生意，佢冇理由睇唔通件事，所以佢哋先至會喺合理嘅時間真係急流勇退。 合理又真係有個理由咯， 抽身離去冇咁犀利。係 啦，而唔係真係到真係蝕到趴咗喺度撲街啦。啊、即係死住咁走，佢一定唔會做到呢個地步咯。 聰，呢叫聰明做法啦。喺、 啊、因為其實你會 始終經驗，唔 係。 我有個我唔係天分，但係你做咗咁多年，你都有經驗。 聞到陣除，趁早走。 其實一定睇到嘅，好似佢以前都試過喺188都開過啦，但係結果佢見到188唔夠其他頂，或者可能有其他唔知咩情況，佢結果佢執咗188間嘢㗎。188開過啦，跟住走咗啊！佢知道有啲位置開過，嗰個位真係唔得。咁咯，有咩問題啫？ 188嗰個就有少少特殊之處嘅， 個牆逼佢啊嘛。 唔係啊，係唔知個牆啊，係成個灣仔都會覺得好搞笑，就係話拆船又去喎。因為而家拆船喺杜汶基地叫做又企咗間鋪喺度啦，咁但係嗰個少少輪內啦，因為 嗰個好似係政府邀請過去㗎嘛。 唔係嗰個就我想講話有少少輪內，但係你睇拆船又過去，創天又過去，雲起又過去。全部都失敗離場， 唔知點解啊！嗰一個場 係啊， 嗰個場其實旺丁唔旺財噶嘛， 啊，即係唔知兩個場，即係嗰個 area， 因為記住， 連 雲 口 喺個場裏邊㗎，雲喺外面㗎，死埋啦！ 雲喜喺對面，即係喺 睇翻電車路噶嘛， 電車路嗰邊噶嘛，二樓噶嘛。其實雲喜喺入邊開過嘅。 唔、啊、係我知道，即係咁講。 唔好話啦，而家係連108個場連門口間報章都執埋啦。 係啊，佢因為佢點講咧？啲大家越來越習慣過嚟旺角，越來越集中，因為越來越少，就越來越集中，咁變成 乜嘢？ 先死一定係死周邊嘅？ 同埋仲有一樣嘢嘅，佢嗰個108度有一樣嘢，日文書我過翻中屋啦。雖然可能 而家個問題係108調翻轉乜？唔好話108喺灣仔，你唔好話咩啊？你玩具精品仲買到？我要喺灣仔買漫畫。哇！邊度有啊？ 哇！真係好辛苦。 唔係辛苦啊！是冇啊， 冇啊，而家已經 冇啊。 就係當個市場萎縮到一定程度，你就只能守住最基本嘅位置，就係旺角信和。 唔係，其實等先啊，等先。 我想問翻先。港島區揾到間漫畫鋪，最近要去天后。 喂，即係我講翻先。銅鑼灣中心廣場，我哋係好奇怪個名。 嗰間冇咗啦。 我幾時唔見咯？我就 鬼記得啊！ 即係嗰個位置好奇妙啊。 嗰個，但係嗰個係其實做得。即嗱，嗰陣時兩間1961係 啊，好耐之前嘅 get 嚟噶嘛，我哋香港拆船有五層噶嘛，不過拆散咗喺唔同地方啫嘛，一二三四樓啊嘛， 各地一層， 地下一二三四啊， 一部街啊嘛，地 即我中心廣場老牌，依個老牌就問題就係又係唔知點解不知乜國家少啊少啊少啊少啊咁樣， 因為傳統紙媒上都收 都係嗰句啊，成個市場根本就即一來萎縮，一來就萎縮。二來就唔知點解咁多人中個頭埋嚟，再要搶生意，咁你咪真係唔知點死咯。 就個習慣問題嘅，對佢嚟講咧，多好多間分店咧，個周邊效益係好低嘅。 啊！ 佢將佢最終佢諗住谷翻落信和兩間。 佢搬落信和揾其實我開頭覺得 唔止上緊太子。 佢太子其實佢想谷大太子嗰間， 一路谷唔起啊嘛。 谷唔起啊！ 係啊！ 習慣問題啊！即係啱啱你咪講咯，你一定有呢？如果成個大市場，我講緊。一路萎縮一定是由外面開始萎縮起的，最一定是最後剩下的。 所以現在就比較神奇的是，即當然 有提過，就是因為它灣仔鋪是一個特殊 的情形。第一，即政府說要搞動漫，邀請了它去用一個比較相對便宜的價去給一間鋪去，所以它才有一間叫自知的，可以捱得住啦。即如果你沒有了灣仔鋪，我想它應該撿曬了，現在就 二來話真係全線退出㗎啦， 即二來就係話 講 緊，即 係有一間就係全部執， 幾難得就係講緊，即係點有可能同你講緊，即係正路嚟講啦，信和呢個中心位執先過，咁但係因為個情況就係灣仔鋪一個特殊嘅例子， 灣仔鋪未租㗎嘛，係 啦， 信和嗰度你估嗰個位好平租，嗰度嗱我唔知 道，但先講啦，佢信和佢 三萬幾四萬， 一來啦，二來個信和佢搞到同你去拆鋪啫，諗緊。有冇咁大個頭打得咁大冇啊？ 哦，咁佢真係唔夠位。 嗰陣時真係唔夠位。佢嗰時真係唔夠位。 我明啦，但係拆完之後，我真係覺得兩邊都好似冷清咗嘅。 我覺得純粹成個場都冷清咗咯。 再傾啦呢個。 咁啊，而家雜誌日本都係日本而家雜誌都越做越縮落，好幾本入去停下停下。 唔係，其實咧， 你問我冇用嘅，我高峰期13本，而家買一本。 唔係，其實我買開三，而家 咁係你冇錢啫，講嘢。 高峰期唔係因為 講真， 因為高峰期純粹 呢個一定係我㗎啦。講真，除咗記得係我㗎啦。咁我而家仲有買唔計漫畫連漫畫雜誌，即係唔係漫連載雜誌，淨係情報誌咧，四本定五。五本啊， 但係問題，而家好似係你走咗去幫襯志源，冇襯客船喎。 唔係，喺蘭街度揾嗰啲咧，我仲會設志源。而家可能真係要全部搬曬過啦，因為街度未必揾到其他，即係唔穩定啊。好似你講嗰幾間咩 Echo 啊乜鬼嘅，或者咩其實或者咩日本。 算馬啊，真㗎。 其實 嗰幾間 CD 鋪，記住嗰幾間係 CD 鋪，不過兼賣一啲即 係 藝能或者。最近相關的雜誌啫， 唔係我唔係講日本快線係嘛？即係嗰間你開頭話 日本樓下 嗰間，隔離 嗰 間， 唔係最啱啱直落樓梯嗰間。 即 係 嗱， 哦得嗰間， 我哋唔幫佢做宣傳。 嗰間我完全冇諗過去幫襯，即係相對住新咧，唔知佢乜鬼路。 唔係真係嘅， 我哋幫襯緊舊嗰幾間算。 唔係我嘅意思係話，佢哋入嘅貨量其實真係唔多。 咁都係嗰個，你要同拆船鬥貨量，你每一間贏到，除咗我之外， 啲雜誌雖然話 New Type 嗰啲，但係真係可以揾唔到，真係可以。 呢個好嘅一刀嚟，其實當年咧係拆船同其他鋪頭咧 係一齊入去呢度睇嘅，但係拆船將個價咧壓到低過咗匯率。咁你其他部隊點做？ 都係嗰句咯，即係佢真係大，佢真係有咁嘅力實力去同你壓價去成。 即 係 用市場市，即係用即係我蝕。我呢本蝕唔係， 其實佢唔係蝕噶，喂，佢攞批發價，然之後佢賺少啲咁樣樣 嚟到，係啦。就算競爭條例當年成立，香港現在已經通過咗一條競爭條例，就算當年行過，拆船一樣唔會被人告。佢純粹係減價，呢個係減價競爭嚟嘅啫。你減唔到人哋咁低，係你嘅事。 啊、你入貨唔夠佢平，當年冇嘅喎。 銷推銷完之後嚟咯， 佢冇 即係我即係意思啊，我即係意思即係嗰類啊。其實你冇得告佢㗎，係咪先？ 你記住佢唔係 Sony 就係啦，買一部 PlayStation 試一部嘅，咁就再傾啦。 後息就可以告。 佢呢個純粹係叫佢可能賺少啲，咪唔賺。 咪係咯。 佢 真係唔係 你記 住，佢係真係個來貨價真係平你一橛，呢個你冇得拗喎，你明唔明先？ 所以咪話咯，就算現在嘅競爭條例。翻翻當年，因為我研究過，都唔會有事佢都唔會有事。所以當然啦，我只係舉個例子，就係佢有啲咩優勢存在。當然啦，咁啊，雖然咧，其實呢個嘢其實點解一開始講到底點解嘢？呢間嘢點解叫拆船？好似大家都要睇一次。 自古已有㗎啦， 真係。 自古以來拆船就同朱玉璇不可分割一部分。 恆古以來喎。 梗古啊，個梗字嚟㗎。 咁你讀恆嘅。 啊。 門古啊嘛。 佢究竟係點嚟添個花名其實？ 我真係唔知喎，因為我入，即係我入，我哋咪入行啦嚇，俾人凍啦，一凍我入坑嗰陣時啦，嗱呢間叫拆船， 我都係啊，我係我僆仔時代一見到就係、是，即係已經唔知邊個教我，唔知邊個丹麥人教我， 我嗰時好， 即係有個人， 我自己 去，你要記住，總之佢喺黑布街嗰邊嗰陣就已經叫拆船，就係咁簡單。 即係嗰時話，哦呢間叫拆船，哦呢間叫呢個叫雲起啊，唔係嗰邊跟住呢個係信和入邊有啲咩啊？呢個位咧就有音，即係有咁嘅前輩。 死咯！我識拆船嗰陣時好似未有雲起。 我都係啊， 嗰陣時 我係爭十年啊嘛，始終都 我後生啊嘛。 係啦，死僆仔。 即係當初有人個前輩介紹我嗰時已經係講呢間叫拆船。我唔記得咗我有冇問 你識拆船嗰陣時已經喺信和有兜啦係嘛？ 好似未有。 O K。 就黑布街。 就黑布街，我年代都係。 即但係佢嗰陣時都係，即係但係我根據我師姐理解，都大部分都認同嘅就係你入去要跌得幾兩咯。 嗱我所知，因為其實我係好明顯知道一件事嘅。嗰陣時就應該冇記錯，FF 十日本嗰本叫做Nvidia 定乜鬼咧？Ultimate 攻略本嗰本啦，嗰本 MediaSoft 出係咪 MediaSoft 啊？我唔記得，總之係嗰就係嗰本攻略本好厚嗰本磚頭書攻略本咧，佢1500 yen 嘅。 FF 有邊本攻略本唔係磚頭書？ 唔係嗰陣時就啱啱 FF 就最 hit 啦，嗰陣時 FF 十啊 FF 八記錯 FF 八時代唔係 FF 十 FF 八嗰本攻略本佢1500 yen 嗰本嘢，其實好足料，真係好足料嘅，冇即係基本上街度咧冇曬㗎啦。佢有賣咗幾多咧？300 yen。然之後我因為嗰陣時我仲喺廣東嗰邊翻工，我係去銅鑼灣嗰邊睇到300 yen，跟住我走過去，即係跟住問下，即係唔知同邊個傾偈嗰陣時就過話咩？過去喐睇下啦，佢話喐冇曬啦，拆船買曬啦，你拆船揾人過去托喺喐，一喐做死船嗰陣時做死十算咗啦，Air 就一定13，佢有個表，因為有個兑換表啊嘛， 有 兑換表啊嘛，任何時間佢未改個表就係一個價啦，唔使睇噶，唔使問噶。 我哋意思係佢當年曾經試過掃斷咗個街嘅， 係俾人話係真係有一個定價嘅地方掃過，即係好似有啲話咩啲士多鋪會去 嗱呢個咧就違反競爭法嘅，但係當年啦，當年冇，所以佢當年都冇辦法嘅。我唯一見嗱，老實講喺我嘅印象啊，拆船其實都冇咩好多黑點話，即係不良銷售手法咧叫做。 我都係嗰個拆船，即係喺我眼中，即係所有商品係臭串啫嘛。 即係嗱，但我記得係最記得一樣嘢就係、是、榴彈，有啲盒彈咧個底咧，我唔知佢係特登啊定係乜嘢啦，係可以無損咁打開，有啲成日其實攞膠紙貼㗎咋，有啲掉翻有啲係掉咗膠紙貼。佢係可以解開個膠紙，揀完啲貨攞，跟住放翻好，對黐翻上膠紙，黐翻膠紙上去，放翻落個櫃台度，扮係未開封俾你抽，一 因為你核彈是抽的嘛都是。我呢佢話我當我自己嗰陣我就問我問佢呢個係開咗封嘅定係未開係定係未開嘅開咗嘅話我想知係入面係乜嘢話未開嘅但係我唔同佢拗啊總之我望到個盒呢嚿嘢如果你翻啲未開過咧即係我切我唔想即係呢啲當年係點講啊啲 逼格 好仲未流行嗰陣時咧佢係做過啲咁嘅嘢。後尾仲有冇做啊？唔知道我從來 唔係佢依家其實真係講拆船，其實真係衰啊！真係叫惡名遠播就係因為佢真係有拆船，佢唔縮你㗎，靚仔靚仔啊，新仔嗰啲咧， 真係非常非常地惡質咧，又真係好少偶爾嘅啫，唔係算特別啲嘅嘢。仲有一樣咧， 你 覺 得佢講啲所謂惡質，其實真係行規嚟，我覺得係嘥氣。 仲有啲就係點講啊？有呢個我覺得係誤會多嘅，其實因為佢啱啱講過，佢其實係個批發嚟㗎嘛，佢係批發咁咯。批發翻書啲贈品啊，好多人話佢扣起贈品攞嚟賣，其實係調翻轉倒果為因噶。佢係見到有佢攞啲贈品出嚟賣，然後以為佢扣起啲贈品。我哋調翻轉問你，因為在座邊位，佢係刻意咁扣起咗你本雜誌，曾經試過超過一次，一次半次咧，佢話唔記漏咗，啊我試過嘅，我翻去我覺得佢都唔使我出示任何證據俾翻我嘅。 有一次嗱、如果你咁樣我講啦，我翻嗰次唔係有一次有一本書。我係即係有一本書有一本附錄，我冇攞到，我冇攞走，我唔記，我自己唔知。下次過去，因為我一次每一次三本，佢認得我，話你上次買咗幾本嗰本呢本爭呢本附錄俾翻我，係去到呢啲啊，即係有。 總之佢絕對冇刻意扣咗你，唔小心呢啲實呢啲就絕對唔係。總之好多人以為佢刻意扣起咗你，然後攞嚟賣，其實係調翻轉嘅件事，係佢又攞嚟賣，點解好簡單啫？因為日本嘅書店，你花八本書，佢係唔係俾一百份目錄你嘅？佢係 over 咗呢個數， 俾多咗噶嘛？ 俾多咗嘅。咁通常咁正常嚟講，你多咗嘅地方就真係多咗噶啦嘛。你唔會夾多一個，呢個客人熟客夾多盒俾你，唔會噶嘛。 有啲熟客，例如某赤字嗰啲，可能佢真係會有啲送俾佢，就可能嘅。 我又唔知啊嘛。 但係真係嗰個去到每個月成萬嘅嗰啲人，梗係唔同啦。 佢總之佢突出嚟嗰個其實 佢點佢點樣去散貨係佢嘅事咯。 定翻出嚟純粹係佢真係多咗出嚟嘅，就唔係佢攞嚟，因為有我係聽過有啲人話點解話佢拆，話佢黑，話佢黑 埋成。同埋甚至無有機會同你講，可能本書變咗死貨咁，佢咪即係拆件贈品附錄出嚟。賣得個錢得個錢啫嘛，有機會都係都唔頂噶。佢入貨入咁多，我唔相信佢啲書真係全部去得曬咯。 退書年目錄一齊退， 係退書要年嘅。 退書要年目錄，不過呢好好好點解呢樣嘢？ 你記住，係咪所有書可以退先？ 係啦，係呢樣嘢啦。 咁樣先， 雜誌幾乎都用係。 唔 係 雜誌，即 係 你哋有好多書未必一定雜誌咩成噶嘛？ 佢通常都係雜誌附錄啦。佢啲雜誌咧，佢退書的時候咧，係退足咗就得噶啦。即係我嚟，我訂一百本書，佢可能嚟一百一十本個附錄，咁我退嗰陣時咧就退一百本個一百本附錄，我當一本都賣唔出啦，退翻曬一百本書俾佢，即係一百本個附錄俾佢，咁我剩翻十個附錄喺度。 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有陣時會多咗貨，有陣時就可能真係本書死咗貨退唔到咁啊。 嗱，其實仲有一樣嘢，仲有我聽過嘅，有人淨係攞本書唔攞附錄走。就話唔使擺低，真係有呢啲人㗎， 要咯， 係有 壓定， 調翻轉有嗰時又話，即係有啲人會見到話，點解街度淨係得本附錄喺度，即係得本書冇咗附錄啊？話佢拎走咗呢本附錄嚟賣，而留咗本書喺度賣，就係算， 好容易諗。 調轉咗就係有人，即係而家係好，大家都成日嘈嘅話，而家唔係買雜誌送附錄，係買附錄送書啊！好多人唔係為咗本書㗎嘛， 嗰啲 係 唔要附錄 嘅， 有時咧， 係唔要本書啊？ 唔 會輸嘅。咁啊，攞咗曬附錄，有本書喺度，依家其實調翻轉，有啲人就係逆向推理，就話點解你會有齋書賣啊？就係因為冇，但係點解有啲冇附錄嘅書賣啊？就係有啲人攞咗本附錄走啊！ 即 係 大家嗰句就係 唔要本書擺咗喺度啊！你 書又好，附錄好多，真係有人可能就係買咗，然之後就。 唔係，即係假就係你買 A B 嘢啊，啲唱片啊，點解咁平啫？好簡單，就係只要抽張券啫嘛。咁抽張券攞咗之後，張唱片咪平賣俾你咯。 係去街執啦， 去街執我仲 去垃圾桶執啦。 總之就係 呢期唔係去街執 Club B 嘅咩？ 好似應該過曬期。 係冇錯。 總之就係雖然佢都就市，佢都就接，但係都要幫佢，因為 乜有啲嘢真係唔係佢嘅問題， 澄清翻唔係佢嘅問題，佢要幫 佢 澄清翻。 佢唔係完全冇，同埋真係有一樣嘢嘅。如果你真係咁講話，佢一直嘅定價咧，佢啲定期雜誌咧就相對平， 但係佢啲畫集咧調翻轉佢相對貴。 咁一定係嘅，拉上冇下嘅嘢。 唔係拉上冇下，佢雜誌佢可以攞到個好好批嘅價，但係係書咧，即係咩畫集呢啲咧，佢攞翻嚟個內貨價就冇雜誌咁靚啊。咁佢誒內兩一你一對，你咪覺得喂，大家都係書，做乜咁爭咁遠？咁佢內貨價咪一樣？ 唔係，我覺得真係純粹係我係著態嘅問題。即係有種人咧，呢類鋪頭咧，你運一運耐咗少少，甚至可能去兩三次，對方嘅腳店員認得你嘅，認得你就同佢吹下水，佢冇嘅。我印象中， 佢邊有嘅啫？唔係，即係可能我哋唔夠熟啦，咁但係嘥鳩氣啦。 即係咁樣咧， 係店員吹掛住吹水唔 Q 你，你就成日見。 唔係，我係聽到佢係有同頭先提過某嗰、那個，即係其實業界超大超大前輩嚟嘅。 你講真，即係呢個即係宅圈某幾個特別出名嘅宅。即係嗰啲另計啦， 因為我一次因為我聽過一次嘅，佢係特登打電話問依你出本咁嘅書喎，你要唔要幫你留一本啊？係特登咁打電話俾佢。 咁出奇嘅都係嗰個，都好熟，就自己有咯，啲唔係 自己有嚟㗎啦，依家係。 唔係，因為當然半自己有啦，當然佢都有真係好。 佢自己 friend 吹水都成日見啦。 唔係，因為唔係一般嚟講，依類咁鋪頭咧，其實佢主要留熟客就係，所以佢會主動同啲客人吹水啊，跟你以後去幫襯啊嘛。 佢冇需要， 冇需要啊嘛。 不 過佢串，唔係，我想講就係話佢係臭串，但係佢曾經串得起， 因為真啊。但係佢哋 今即係到今時今日，我就覺得佢 真 係串， 但 係 佢 又臭串嘅就，即係梗係有啲問題。 我就試過，其實我好耐都仲係黑寶街時代試過一次咧，因為嗰本嘢就係四月頭出嘅，即係四月二號定點樣啦，我唔記得定。總之係個位數出嘅，我係即係。嗰一日嘅就好似係真係前一兩日嘅啫，啱啱喺本出書嗰日，去問佢呢本，我睇到佢價，因為我知道佢 yen 價嘅，我睇佢價，呢本係咪呢個價係咪堅㗎？佢話係一個 air 貨，佢收咗我全貨價，第一日出價已經收咗。 好彩啊！點解佢計錯你數，幫佢出奇啫又？因為佢又即係最緊要佢識得起啊！屌， 好啦。咁大致有冇咩要咩諗佢嘅嘢？ 唔係係爭在真係個六月係咪爭得成咧？睇下。 唔係佢而家係嗰個佢嗰度時間係未定到，因為佢未有人接手，有人接嗰邊間鋪。 最緊要係嗰間鋪，第一你真係喺嗰個位，你即係理論上只可以做翻呢一行 動漫 嘢， 一定 都有人接㗎。調翻轉嗰啲貨都有人接㗎。 有幾多？唔係真嘅。 個價夠靚 㗎啦。有幾多人？ 呢支火棒有機會肯接， 因為而家呢個年頭 都係嗰句個價，好簡單。你行上去個倉就知道，好多嘢。你十幾年陳年舊嘢都係嗰句，你價夠靚就會有人嚟。我點解佢而家要咁樣開倉法就 是？但最弊就係佢開倉個價都唔 Q 靚咧， 平平地咯。唔係有啲靚嘢嘅，但係好快俾人掃曬咯。即係唔係？但係我都嗰句，佢又嗱，我唔知呢個節目幾時出街，佢話去到四月底。佢話出到四月底，我諗去到四月中、四月尾嗰陣時，佢就差唔多。 你記住一樣嘢喎，佢依家佢所謂到四月底嗰個叫咩？第一期清貨。 唔知佢要清幾多次㗎？ 唔知啊。總之，唔係呢節目好快出街，聽日出㗎啦。 總之佢我佢咪買兩件嘢就係真係兩件，因為個價唔係算係靚，即係算有啲平過少少咁樣咯。啲尤其啲而家仲興緊啲阿松啊、B 啊、阿 B 啊 B 都算都勾勾地㗎啦，不過算啦。 唔算勾，而家 high speed 上啊嘛。 啊，總之呢啲仲係當紅當宅嗰啲咧，個價錢依然係 好硬淨， 好硬淨。有啲咧就係佢當初入倉的時候咩價錢，佢而家就放翻咩價錢。你明唔明啱乜嘢先？即係佢通常佢款嘢放喺度，有時佢會降價噶嘛，降到咁上下都冇人要，佢就懟翻落倉噶嘛。佢用翻嗰個價錢放翻喺度，我好記得嗰個價錢嘅。有幾本畫集我係望住佢入倉嘅。唔係，即係佢拎入倉啦，望住佢下架，下架前個價錢我仲記得嘅。而家我望 因為你喺度想報緊佢啊。 咁我唔會算特別想報佢嘅，不過就本身本書就已經介乎要同唔要之間，有啲記憶咁解啫。即係佢目前呢刻仲未大規模劈㗎，即係所以琴日嗱我琴日有 friend 上咗去，係三個鐘頭。今日我哋兩個上去直入。啊！不過我哋走嗰陣時晏少少，都有翻啲人。 你早去 其實都係直入。 我哋幾點入啊？我哋兩 三點。 三點。我哋三點入。 啱啱開冇耐啫嘛。 唔係，兩點開。 兩點開。或者三點你就兩點開，你咪。 四點嗰陣時就有十個八個人排隊咯。 諗多咗啦，得五個咋。 OK 咯，你出邊男子高薪嗰陣時喺度數緊啦。 出邊男子高薪，我一望嘅時候，五六個啫嘛嗰度。 即係我即係，但係琴日嗰陣時第一日，琴日第一日開，即星期六啊，係第一日開。我個 friend 話佢排咗三個鐘頭，跟住入邊 然之後空手而回。 乜唔係，都買咗幾多嘢。 O K。 唔會非常抵嘅，不過有好多嘢咧。 不過同埋又嗱真， 滑啦真 係。揾唔翻。同埋真嘅，始終拆船。真係叫做執笠清貨，即係佢真係你睇到佢清倉係真係執笠清倉，而唔係嗰啲濕鳩 年度清倉 同你清下倉嗰啲咧，即係總會有啲嘢可能你會揾到 嘅。十幾二十年前嘅舊啊，哇！老實講，佢唔係個價幾多有心上下硬咧，我有啲我真係買咗。 咁就唔可以咁講嘅。之前年度清倉呢個 Magic Pro 年度清倉，佢都有啲。咩 P 35 chipset 嘅底板好平啦，你買就買啫嘛。 咁 嗱年代物喎、 哦，但你明白 ACC 嘅年代物係古董。 喂，電腦年代物唔係古董啊，不過佢唔夠年代，不過佢唔夠年代，不過佢唔夠年代啫。 咩啊？而家呢個8086出嚟， 一路抽唔使8086，你而家揾個486出都有價話俾你聽。 因為扭蛋 CPU 添啊， 廿年前嘅。 買七啊嘛， 真係幾廿年。 30蚊隻。又平又真係夠吧，當然當年係出咗好多，我仲有見到咧當年嘅炒貨，我望住佢掩住半邊嘴笑，當年炒到冚冚聲，即係嗰本嘢好似百幾蚊炒到400多蚊啦，邊本我唔講啦，即係後尾跟住 咪後講咪後講， 唔係即係佢跟住嗰度望到，跟住有四五盒，我話現場見到四五盒，我唔知有冇中多啲，我現場見到四五盒嗰度，當初係炒到日本。是日本都炒到斷曬，要斷到是由香港搶貨翻去日本的，即係覺得而家望出嚟仲，即係歷史嘅時代眼淚真係，即係再啲其實真係幾點講啊，幾年代嘅嘢。如果唔係話我冇位冇錢咧，有啲真係想搬翻去。 好啦，咁今個禮拜本來仲以為冇嘢講，佢都講咗三幾分 鐘出嚟嘅啫嘛。 係，都話一定有嘢講嘅，點冇嘢講啊？大家喺敗家位咁多少少有嘢入嘅。 都係有幾多？我都話咁多年，幫襯佢一次或者一本書咁。 但 係 另外嗰 兩位 好 多 嘢講 啫。 但係另外嗰兩位好多嘛，一講講半個鐘咯。 我唔可以用次嚟做單喎。 有幾樣嘢我冇講嘅，佢喺應該係2010前後咧，佢係停咗唔再收場地。2006、2008年左右，佢停咗話唔收長訂嘅。之前佢係有長訂添，就係太多人訂，太多人走貨走數。 雖然呢啲嘢其實應該調翻轉係最初，譬如我大概幫襯咗佢，如果一年有500個禮拜，十年，你當幾百近千咯。 係咯。好啦， 我個個月兩嚿三嚿水， 點有啲嘢？我少啲啦，近年嚟就少啲，以前都唔少嘅。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下個禮拜諗到乜嘢再講，拜拜。